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地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1点钟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着最远的场景 Lemon。 秋季我们应当多喝开水、淡茶等，以养阴润燥，弥补身体损失的津液。尤其呢，应当定时主动的多喝白开水，即使不渴也要喝哦。喝水的时候要少量品饮，而不要一口气喝得太多。研究发现呢，此法既可以使得人体的津液得以补偿，对内脏呢也是没有损害的，而一次大量的饮水反而会损伤肠胃功能，导致消化吸收紊乱哦。照顾好身体，也享受好音乐，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蔡依林 Don't Stop。 找个地洞走下去，试着打开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点吸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Don't you know it's true 是可悲，哦，我和你作对。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 Don't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 首张大碟1019是张颇具 R&B 色彩大碟，而这首歌曲 Don't Stop 几乎是没有了 R&B 的味道，换来的是典型的台式主流流行曲的作品。当年的蔡依林的唱功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是相当有实力了，今天看来也确实如此，很拼的一位女歌手，让我们一起祝福她。接下来好音乐不断，我们有请王力宏 Forever Love。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现在是13: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正宫最美的声音。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绿水萦绕，夜屋竹阁隐逸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416-3510-666，3510-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骏达奔驰 4S 店，贵宾中心0316-3725-888。 给你带着无边，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是你的精灵的光。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如何既低调又能展现个性呢？这时就该运用各种配件，而领结呢是个很棒的选择。领结呢比起领带可以说多了一份俏皮和随性，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呢就像袜子一般，适当的配件总是可以为你的造型升级。想象一个画面一个长得像乔治·克鲁尼一样帅的男子朝向你走来，一坐下来呢，露出的却是凤凰的白袜，就跟穿了低肩的合身西装，但是呢，却搭了一个土气捉襟般超大片领结一样的可怕。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歌，林凡，什么都可以忘记。 能力说不清你有什么大道理。 I would shine, shine, shine, 像太阳一样美丽，照亮我们的心情。什么都可以忘记， 的永远不过期。专心的表情，哦，你是我变得温柔的小秘密，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和你在一起，想要把所有记忆紧握在晒黑的手心，什么都可以忘记，除了你说话专心的表情。哦，你是我变得温柔的小秘密，什么都可以忘记，只要和你在一起，想要把所有记忆紧握在晒黑的手心。 领结并不是专属于正式场合的配件，平常聚会甚至是上班，只要一件衬衫搭配合适的领结，就可以立即的来提升有型程度。新手们可以先从纯色系的领结入门，安全的黑色、灰色、蓝色或者是双色款都是好选择，它们基本上是可以搭配所有颜色的衬衫和西装。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一个人比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在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我们无法

的倔强，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常常在想，几年之外，长睫毛女孩，单眼皮男孩，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天涯。 这首歌创作时主要想表达的情感是一个深情男人内心最无奈的无声呐喊。这首歌从歌名我们就能看出意在表明这句话，该歌创作时所描述的完全不符合陈奕迅的幸福生活，但是他有演戏的细胞，可以用一个演员的立场来诠释这首歌，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专辑怎么样主打歌之一。好，接下来好音乐不断，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又卡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错把落叶当成折磨，对的人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才更更爱的人生活，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错，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纷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满身烟的醉，谁忠心的跟随，从激浪到个侍卫，抓下这支玫瑰，会尽一个吻的安慰。像沉梦的音乐，叫人们怎么沉眠，不知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你后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陪从了一切，超世千年的泪。痛再美，心痛再美味，也像种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誓对勾结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护送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你好好整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陪上了一切，超世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少用誓对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演跳音乐时间，我是看到最远的场景 Lemon。 肌肤因日晒出现红肿，可以用冰牛奶洗脸，然后呢将浸过冰牛奶的化妆棉敷到红肿发烫的部位，能够立即收到舒缓止痛的效果。因为牛奶呢不仅可以给皮肤及时的来补充营养，它所含的酵素成分还能够起到消炎消肿和舒缓皮肤的作用。我们来听歌杨千嬅那一天还未到。 那时我们看着天，伸手就能抓得到，习惯大云的天空太高，漫不经心的微笑。